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18号上载了一篇题为《北朝鲜威胁论和美国的真正意图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美国指责朝鲜增强自卫国防力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挑衅，加剧紧张局势的因素。美国大肆宣扬北朝鲜威胁论，居心在于辩护其侵略性质的对朝敌视政策，强调北朝鲜的威胁问题来在亚太地区维持军事霸权，实现支配主义野心。